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二，农历闰6月17，北京多云，33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第5篇，再多一个赛罕坝。 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和阅兵时重要讲话。 李克强致电祝贺奥尼尔连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今天将举行，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 俞正声出席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纪念品仪式，参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展览，观看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 俞正声会见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慰问内蒙古军区指战员武警官兵，并会见政法干警代表。 人民日报社论：守望相助建设美好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第4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36个药品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平均价格降幅达44%。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100,000亩人工林海。赛罕坝机械林场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今天播出第5篇，再多一个赛罕坝。采制：央广记者樊永信、沈静文、孟晓光、张兆福。 保护好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保护管理经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18大以来这句话被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所谓物以稀为贵，树之美却在其众多。赛罕坝的经验可否移植坝下？1999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河北省再造3个赛罕坝林场工程，与赛罕坝毗邻的玉道口就是承接3个工程之一的地方。玉道口农林水务局局长李汝斌土生土长，同年在家门口即可遥望赛罕坝的林海，如今的工作之一就是将玉道口几代人发展的牧业与赛罕坝的基因兼容。 林草带这个造林模式有效地维护了草场，咱们这个牧场原来是以养殖牲畜放牧为主，规划造林的时候是既有林地又有草地，林地就是种树，草地还保留着原来的草场，打草和放牧都能用。 仅仅18年，玉道口累计造林66.3万亩，与赛罕坝的林海已连接成片。 现在还会跟赛罕坝那边有技术上面的沟通和交流吗？ 现在有，技术这块都非常成熟的，从苗木育苗种植了，咱们跟他们联系主要是虫害防治，因为人工林都挨着，互相会有影响的。 技术很成熟，同样的话也出自赛罕坝林场党委委员刘国权之口。赛罕坝的造林技术早已具备向外输出的水平。 赛罕坝这个技术呢，更适于赞美地区，华北、东北、西北，你看不同的区域啊，它树种啊，气候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我感觉你像内蒙、甘肃、宁夏很多地方可以借鉴赛罕坝在高原地区造林那种技术措施啊，包括我们的树种选择。 赛罕坝经验包括但不限于造林的技术，要推广赛罕坝经验，重点在推广什么？在赛罕坝林场厂长刘海莹看来，地区差异不是推广的障碍，赛罕坝值得复制的是一种模式。 推广的核心不是说单一的是造林的怎么去造，我们的模式是由林业部建的厂，抛到河北省管理，高层垂管。 55年高位垂管，相比同时期下放县一级管理，最终资金难以为继的兄弟林场，赛罕坝是幸运的。但世间也没有绝对的坦途，地处国家级贫困县围场，赛罕坝人除了建林场，更建了小社会，道路、职工宿舍、水、暖、电、讯建设几乎全由林场自筹资金。刘海莹坦言，林场办社会不可持续， 社会职能要剥离，但是呢，对于现实来讲， 何时剥离，剥离到什么程度，这还要根据具体问题去研究。 近至玉道口，远到大西北，但凡移植赛罕坝模式，必须克服排异反应。如何因地制宜振兴林业？在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副总站长刘春岩看来，如果新建规模化林场，在赛罕坝的基础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应当是加入新模式的关键词。 资金的模式，我觉得应该是以国家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资、企业投资合作的方式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式。搞林业在一定程度上，它自身的经济获益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公共财政不支撑，自身是无法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当然有些地方在自己的发展空间已经饱和的情况下，他采取和周边集体林地也好，个人的林地也好，合作造林的方式，投资按比例分成，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改革的长河中，赛罕坝的55年如沧海一粟，但这55年何其宝贵，一种模式得以自证其可靠，一种精神能鼓舞无数后来者，一种技术能毫无保留汇集更多裸露的土地。当模式、精神、技术臻于成熟，赛罕坝人向地理界限和理顺体制寻找突破。如果一个新的生态特区集纳赛罕坝林场和周边适宜营造林的荒山、荒坡，甚至其他林牧场，其建立价值是否值得论证？以及堪为全国4855个林场范例的赛罕坝，何时能看到后起之秀？赛罕坝期待答案，中国期待答案。 央广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和阅兵时重要讲话，全面理解把握丰富内涵，切实掌握精神实质，进一步激发爱党爱国爱军队的热情，进一步增进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强化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的责任担当，以一流工作标准昂扬精神状态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致电彼得·奥尼尔，祝贺他连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自1976年建交以来，中巴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在经济上互利合作，在多边事务中彼此支持。中巴新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我期待同你一道努力，深化中国同巴新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昨天上午飞抵呼和浩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当天上午，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了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纪念品仪式，参观了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展览。中央代表团向内蒙古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题词作品等纪念品。俞正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继恒一同为习近平总书记题词贺匾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刘延东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民族工作十分关心，对民族地区十分关切，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十分关怀，为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欣然题词，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的题词深刻昭示了内蒙古前景广阔、使命光荣，时刻激励着内蒙古和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矢志奋斗，是对内蒙古所肩负的崇高使命的殷切期望，承载着党中央对内蒙古继往开来、再谱新篇的殷切期望。希望内蒙古以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 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祖国担当，早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昨天下午在内蒙古新城宾馆会见了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老同志和各族各界群众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率代表团部分成员分别赴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慰问，并会见自治区政法干警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习近平主席向大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央广记者黎正祥、焦莹、郑颖报道。 在会见内蒙古军区领导以及在呼和浩特市级以上干部时，俞正声指出， 内蒙古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内蒙古人民一起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顽强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由内蒙古人民为主体组成的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间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和平建设的年代，内蒙古军区为了捍卫祖国北疆的安全，为了内蒙古的建设和发展，立了新功，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俞正声强调，内蒙古军区全体官兵要发扬光荣传统，坚决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为内蒙古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再立新功。在会见武警内蒙古总队干部时，俞正声充分肯定武警内蒙古部队为捍卫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持边疆稳定、促进自治区和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 希望同志们切实加强部队建设，认真贯彻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神。 在会见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干部时，俞正声说， 在今年大兴安岭灭火的战斗中，同志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国家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希望同志们发扬传统，继续做好本职的工作，熟练掌握有关的技术，在森林安全中间做出新的贡献。 央广消息，昨晚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赞歌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等共约1300人观看演出。整场晚会分为“旭日东升，亮丽北疆，守望相助”三个篇章，热情讴歌自治区70年繁荣发展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表达出各族儿女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共同心愿。 各位听众，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将于今天下午4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率领中央代表团出席庆祝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从3点50分起并机现场直播庆祝大会实况，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守望相助建设美好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章说，内蒙古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这一正确道路的制度保障，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时期做好守望相助这篇大文章，就一定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让美丽草原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守望相助七十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发挥地处三北的独特优势，积极向北开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开放发展，富民强区。请听央广记者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白源、李浩的报道。 连接俄罗斯的满洲里口岸，货运班列进进出出，一片繁忙。这里是我国出境班列数量最大、货物跨境转运效率最高的国际陆港，有33条中欧班列线路。做进出口贸易的刘志刚很满意这里的货物过境通关效率。 订单关关2.5小时，365天24小时随时都可以通关。 巴林浩特是我国连接蒙古国的最大陆路口岸。蒙古国最大购物网站的创办者中国商人李鹏远说，巴林浩特是中蒙俄三国跨境电商货物的重要通关通道。 去年我们从这儿走了520万件，今年肯定会翻倍。 内蒙古地处三北，外接俄罗斯、蒙古，独具沿边开放优势，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目前已经与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贸易往来，去年贸易进出口额超过72亿美元，占进出口额的60%多。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口岸办主任郭刚： 我们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多国家的回应和合作的时候，自治区和这些国家的贸易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内蒙古注重发展口岸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合作机制，深化各领域合作，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 今天的内蒙古已形成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已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对吉林、四川、浙江等8省区开展督察进驻工作。央广记者杜西蒙、贾怡超报道。 根据督察安排，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第5督察组7日已经率先进驻四川省开展督察工作，其他各督察组陆续进驻吉林、浙江、山东、海南、西藏、青海、新疆等7省区。中央第5环保督察组组长朱之新表示，中央高度关注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其整改等方面情况，将是督察组关注的重点。 重点是督察四川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情况，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广双责的要求，推动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据了解，环保督察进驻时间大约为1个月左右，各督察组将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环保方面来信来电举报。 央广消息，环境保护部昨天约谈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保定清苑区及河南省新乡牧野区4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督促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环保部要求4地切实提高认识，强化措施，深化治理，加大整改工作力度，不断压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并在20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方案报送环境保护部，抄报相关省级人民政府。 近日，人社部正式公布了36种谈判成功纳入医保目录乙类范围的药品，其中包括社会关注度高的肿瘤靶向药以及治疗心血管病、血友病等重大疾病的药品。与2016年的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后药品平均降幅达44%，最高降幅达70%。央网记者王凯、何源报道。 长久以来依靠肿瘤靶向药延续生命的患者承担着极大的经济压力，这些药品虽然疗效好，但是价格极高且不能够报销，面对天价负担，不少人选择放弃。河南省中医院主管医药师焦俊杰： 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的新药呀，效果也不错，价格都比较高，但是现在呢，可能它没在目录自费的，有时候用起来负担比较大吧，这个患者好多 的呢，你像靶向的抗肿瘤药都不在医保。 经过与药企的谈判，最终有36个药品纳入医保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和2016年的平均零售价相比，这些药品的平均价格降幅达到44%，最高降幅达到70%。其中包括15个肿瘤治疗药物，覆盖肺癌、乳腺癌、淋巴癌等多种癌症。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严清辉。 社会公众反映，包括参保人员反映比较多的，这次通过谈判纳入进来了。这次谈判呢，我们其实对这个创新药和罕见病药啊，也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列入国家重大创新专项的，全部谈判成功。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二篇，潘季鸾骑自行车的90后院士，采制央广记者张绵绵、李静成。 清华机械工程系焊接管，潘季鸾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1955年，28岁的潘季鸾在这里筹建新中国第一个焊接专业，从零开始的事业让很多人不解，有人甚至笑话李世玉：“你男朋友是焊羊铁壶还是修自行车的？” 航模、航天器都是要靠焊接才能做成，所以现在看起来焊接专业越来越重要，跟当时大家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60年代初完成我国自主生产的第一套核反应堆焊接工程，70年代末研制成功独具特色的电弧传感器及自动跟踪系统，80年代为我国自行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担任焊接顾问。进入新世纪，攻克高铁轨道焊接接口难题，造就中国始速。潘季鸾用一个个这样的节点焊接起了一份辉煌的个人履历。 一根钢轨钢厂只能生产100米长，那么22000公里的高铁全部都是一点点焊起来，焊了80几万个头啊，就是一个接一个80几万个。那么这技术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高铁上头连一个钢镚都不会打，连欧洲也做不上，日本也做不上，美国人还要想学我们的技术呢。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海军昨天在黄海、渤海相关海空域组织了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共实射各型导弹数10枚。这次演习是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调整后，海军首次组织在黄海、渤海两个方向同时实施的大型实兵实弹演习，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做出的例行性安排。演习参演兵力以各战区海军为主，包括空军部分兵力，涵盖航空兵、潜艇、水面舰艇和岸防部队各类作战平台。参演部队分为红蓝双方进行背靠背攻防演练，数十艘水面舰艇、潜艇、10余架飞机和岸岛部队组成多个突击群，紧扣实战要求，聚焦重难点问题，展开了诸军兵种合同对海对陆突击、航空兵制空拦截等10多个科目的演练。 新闻动车组，甘肃东南部多地强降雨，陇南局地受灾严重。国家体育总局启动攀岩、小轮车、冲浪、滑板项目的全球选材计划。安徽六安村民用电问题得到解决，请听报道。 受强降水天气影响，甘肃省陇南市文县较为偏远的天池镇、黎平镇、射出乡出现爆洪、泥石流等灾害，三乡镇部分村庄通讯、电力中断，通村道路多处塌方。陇南市文县县长张立新介绍，已第一时间启动3级应急响应，组织抽调1000名干部群众展开抢险救灾工作。 目前共造成了7个人死亡、2个人失联，部分群众的住房被这个泥石流冲毁，人是饮水的管道和农作物受损严重。我们目前呢，组织撤离转移安置的群众呢，有900多人。 此次灾害还造成陇南市境内多处道路阻断，经过紧急抢修，因暴雨中断的成武高速马街隧道至武都隧道段已恢复通车，国道212线陇南市武都区泥石流阻车处已半幅通行，但甘肃省道205线陇南市武都区黑坝村路段路基全幅垮塌，目前仍然交通中断。央广记者王岩，陇南报道。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全面启动攀岩、小轮车、冲浪、滑板项目的全球选材计划。此举被视为是为备战东京奥运会进行的全面革新。 这次面向全球的极限运动国家队选秀，目标群体是年龄在13到25周岁之间，热爱祖国，具有良好意志品质，具备英语沟通能力，身体健康，形态出色，机能优秀，有较高运动天赋的竞技体育人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副局长赵勇专门与北京体育大学的专家一起前往北京杂技团调研。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主任范广生以滑板为例，介绍了他们圈定杂技、武术跨界选材的原因。 因为武术套路的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训练的体系，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全面发展的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经过那个一个选拔呢，已经挑选了一批人，从来没接触滑板的上板训练，经过短短的20天吧，这批运动员呢进步得非常快，比那个自己玩滑板的一年的训练效果还要好。 央广记者张文北京报道。 7月23号，中国之声报道了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石桥镇跃进村新民组，由于电压低，5年来不仅空调、电冰箱这样的假日必备的家用电器无法使用，就连村民们用水泵提水灌溉也无法进行。连日来，国网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组织安排了40多名工人对跃进村新民组的电网10千伏的主干线进行延伸，同时增加了变压器容量。国网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办公室主任谭斌 利用了将近1周的时间，将这个改造工作啊全部完成。现在这个整个这个跃进村新民组这个低电压的情况已经得到解决。 央广记者王丽，安徽六安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数据显示，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0807亿美元，较6月底上升239亿美元，连续第6个月出现回升。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712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156亿美元，我国储备资产因国际收支交易增加290亿美元。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稳健，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回稳向好，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将更加坚实。 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2号到15号在我国南宁市举办。本届东博会的主题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文莱担任主题国，哈萨克斯坦出任特邀合作伙伴。今年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8个国家独立包馆，其中主题国文莱是首次包馆，而越南展览规模最大。 2017年宋庆龄杯中国东盟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昨天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举行，国内外共10支12岁以下球队参赛。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肯尼亚大选今天开始，外交部和驻肯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为何今年大选局势格外复杂？ 交通部正式发布意见，规范共享汽车管理，共享汽车如何避免复制共享单车的尴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于芳，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